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昨天1800块没有发出去， 所以我才会发出前面的那一嗓子，也不知道最后会转成什么音，就变成哦啊这样的音啊， 绵羊音 啊，加这个灰狼音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一天结束了。你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录制一些音频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就是往往在我们录音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你会觉得声音啊状态都很疲惫的时候， 对。 那一段结束的时候，你会特别有劲儿，说声好，结束。 对，而且就是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放松自己嗓子的小技巧，就是时不时的可以发一点那个气泡音，就那种啊这样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恐怖啊。 就是听上去感觉你好像要变身啊，怎么样啊？ 但是这样的是保护自己嗓子最好的方式 啊。不管是现在你发出气泡音也好，还是像我那样充满一种 活力， 疲惫的能量感，该怎么去形容？喊一声下班了，我觉得都可以。所以要跟大家说一声 goodbye work， 下班喽。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当空气啊。 是的，哎，这句歌词是要送给老板们的吗？ 我觉得至少可以在你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话啊。 对，我当你是空气啦。 好，来自小旺福的歌，作为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ld 开场曲。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告诉你 Are you ready？ 我当你 我当你空气， 来自小旺福的一首新歌， 对， 一语双关了， 对，听上去好像有双重含义， 对，就是你也可以送给自己亲爱的，你就是我的氧气啊，没你不行。 但是相信大家不会对我们视若空气，因为今天我们有1900元的现金红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听说散财童子昨天的代班 DJ 郭鹏月月鸟他也没有帮我把这个钱送出去啊。 是的，他昨天获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就是娱乐最王牌的经理。 看来我们的这个现金要像他的体重一样，就是合集了，稳了，嗯，可以接着稳下去了。 是的， 但是不好说。所以呢，其实这两天也一直有自己的朋友会跑来说，哇，听说你们已经送到1900了啊。我自己都觉得心很慌啊。 是，就是送到2000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什么特定的东西祝贺一下， 对， 庆祝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福利不光是这些而已啊。我其实希望大家每次在去面对生活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些美好的想象，比如说想象一顿午后暖阳下的下午茶，或者说呢，你可以为你自己的爱人送上一束永不凋零的鲜花。 对， 或者说 给年迈的父母啊，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也是可以的 啊。对，就是尽一下孝心嘛，这不是重阳节也刚刚过去哈。 是的， 或者说你可以在这个啊异地在他乡啊，还有人带着自己玩啊，有人帮你这个安排一下这个吃喝玩乐，是不是？ 或者还有更多的想象。 对，我其实一直会不停的去想象这些啊，但是想来想去，后来只能是洗洗睡了啊。但是现在我们不用洗洗就睡了啊。 是的， 对， 因为这些都是人保车主派对提供的福利，时间呢截止到10月26号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哦，就是在10月26号之前，对不对？都可以参加活动。人保车主派对这个提供了这么多的福利呢，就是微信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 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够进入到抢货大军当中。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都有，而且还有很多没说的，您就自己可以去发现一下。 是的，所以呢我们再强调一下人保车主派对啊，回复车主派对两个字四个字，然后时间呢截止到10月26号为止了。 对，微信可以除了关注我们的白街 FM 之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啊。好，让我们找到自己向往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李健的向往。 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健带来的《向往》。 嗯，畅想一下我们心目当中所向往的生活，可能就是不大的小院，简单的生活。 嗯，有小院已经不错了，好吗？你看，在夏天结束之后，秋天已经来临，临近冬天之时，每个人都希望有个破茧成蝶，拥抱温暖的心，所以送上这样的一首温暖的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温暖的大红包今天要派送了，所以我已经看到，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方向的各位好友正在集结。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告诉自己的朋友，这样其实会几率增大很多。 嗯， 就是你可以发微信，把我们的微信白吉 FM 推给他， 对，然后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每天呢节目当中会抽选两位朋友，第一位呢就是可能最新关注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是啊，所以说你看，你把微信转给你的十个朋友，让他们都来参与，嗯，见者有份，你们可以分这个奖金，对不对？是不是？ 是的， 对啊，增加几率啊！只要把我们的白洁 FM、白色的白洁出的洁，这个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推给你的朋友，告诉他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将会发1900元的现金红包，让他们一起来参与吧。 广而告之一下了，当然还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暴露年龄的小马奔腾，他说、之前就是关注咱们节目的时间已经是在短信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关注你、 你怎么没有说是在 BB 机的时代呢？寻呼机的时代啊，麻烦找一下白洁。好，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更熟悉的面孔，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这个静瑜 啊， 说我也要参加 这个。 但是我想跟你说，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参与节目，我们是有这个反转环节的。 对， 就是你如果真的答错了的话，这个钱 你要发给我们， 你要发一半至少。 静瑜要来吗？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这个特别 special 的这个环节、 静瑜内心现在是拒绝的， 他应该手机马上就会关机了。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好了，回到我们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娱乐最王牌的王牌推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部电视剧，是冯德伦制片，吴彦祖主演的美剧《荒原》的第二季。 嗯，昨天开始呢在网络平台上线开播了，而且每周三呢会更新一集。在这个《荒原》当中呢，这个吴彦祖不但担任的主演，而且还担任了这部剧的武术指导、就是凭借他很扎实的 Chinese 功夫、这部剧还曾经入围了艾美奖呢。 我觉得我大脑刻意的让我把这个被很多人认为很帅的人的名字念错 你是故意的是吧？ 我的大脑会这样认为啊。有影评人说是40年来美国电视上唯一一部功夫剧情类的剧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吗？ 是的。 另外呢，明天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幻乐之城》本周就要收官了， 而且在收官之际呢，节目组也推出了比较隆重的阵容，因为节目当中所有的这个幻乐之作都将不只有一位唱演人， 对， 比如说有李光洁、任素汐、吴谨言，还有罗云熙，他们都将两两组成 partner。 对，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是收官之际，幻乐体验馆王菲请到了那英和赵薇两位好友同台，而且会再次开嗓来献唱。 就我们不妨把时光拉回到他刚开播的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的开幕秀就让人非常惊艳，所以收官之作也是令人期待的。 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他真的还想唱歌吗？这首歌的歌名是他的心情吗？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人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 王菲，我也不想这样。我猜就也许不是这个菲姐自己心里的想法， 对，但是很多关注王菲的朋友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收官之作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部电视剧，文化剧啊，大型古装悬疑文化剧《长安十二时辰》是雷佳音和易烊千玺来主演的。 最近也是公布了一组预告片，而且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马伯庸备受好评的小说，就叫做《长安十二时辰》改编的。 对啊，据说呢啊，我们简单说吧，这个小说的剧情可以称之为这么理解，就是唐朝版的二十四小时。 哦， 大概有一些悬念啊，这些很紧凑的一个节奏感在里面， 所以也是备受影迷期待的一部剧。 对，好像年底和大家见面分三季来播出哈。另外还有一个综艺节目叫《亲爱的客栈》第二集，也是每周五更新的。 对，在这一集当中呢，刘涛、王珂夫妻俩呢和三位新成员谁？武艺，还有王鹤棣、马思超搭档，他们将远赴内蒙古白狼镇，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环保客栈。在这一集当中的最大亮点就是他们将教会当地的居民是如何经营客栈，就是他们走的时候也要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 对，我就算是一个有一些冒险的，但是又很有趣的梦了。所以我们来听这首。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的泪软，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我们来听一首披着的歌， 不知道会唱成什么样啊。有人说怎么参加节目，您指的是参加这个 白给100块 啊，还是说参加这个北京人保财险的车主派对？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请你一定要记住，先来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像又回来了是吧？ 嗯， 好了，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 哎呦，这波优惠没毁，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需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 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听到一个消息啊，最早其实也在朋友圈，包括呢特别早就是收到这个消息，就是50岁的台湾地区的音乐人袁惟仁，他昨天在上海录综艺节目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昏迷不醒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确认说是脑溢血， 对， 又发现大脑另一侧还有肿瘤，手术难度其实挺大的。 对，其实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多歌迷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很担忧，而且送上了祝福。昨天凌晨的时候呢，据袁惟仁的好友透露说，在经过这个 CT 断层结果之后，发现说还挺 OK 的，第二关算是过了，暂时脱离鬼门关。 是再恢复看看其他的这个包括肿瘤的这个状况啊。今天其实他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病情在往乐观的方向发展啊。 哦， 听到这样的消息，其实喜欢这个小胖哥的歌迷们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是的， 希望他的手术顺利，早点好起来。 对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袁惟仁是谁，尤其90后。 对，但是很多他写的歌大家都很清楚了，包括像那英的《征服》《梦醒了梦一场》，对吧？ 还有SHE 的很多歌曲，比如说那个听袁惟仁弹吉他，还有动力火车的很多歌，还有那个王菲啊、齐秦，其实很多音乐人他都为他们创作过歌曲。 对，你刚才说那个听袁惟仁弹吉的，其实是SHE 他们当时表达和袁惟仁在音乐上的某种缘分嘛。 我也是因为这首歌才知道袁惟仁是谁的。 你看哈，小胖哥。那其实从目前的情况看，具体的病因呢，很难推断。但是呢，其实报道中有提及说他平时的血压比较高，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养生最王牌模式，提醒大家这个高血压性的脑出血其实比较常见。 对 啊，现在也容易早发，就不但是发生在50到70岁了啊，男性略多一些。 对，冬春季节的时候比较容易多发，而且通常在活动和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容易发病。 对， 就是它是属于那个高血压性的脑出血嘛。 对，就是很多像饮食上的这个高油高脂啊，还有这个暴饮暴食什么的，还有吸烟这个饮酒啊，还是很多的因素。当然其实我们给到的建议就是，一个是家族病史，每年至少要测一次血压，另外40岁以后每半年测一次， 对，以免发生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在饮食和运动方面，我们真的应该做到这个荤素结合，避免暴饮暴食，同时要保持适当的运动才行。 对，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同时希望小胖哥能够早日恢复健康，早日醒来。也许他只是在做一个很美丽的梦而已。 我们期待这场梦不要做得太久。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

希望啊，就是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童话，有没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感觉呢？ 对，偶尔皮一下啊。 可以关注北京人保财险，然后回复车主派对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对，关键是可以抢很多好东西嘛。 是的。 好，先来听这首歌，马上我们要出一道预热题了。 刺激2006。 还记得吗？我们在机场的车站，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直到视线变得模糊，整夜都闭不了眼睛，泪与墨迹干药水。1995年比以往时候来得更危险，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我，盼不到我爱的人，风再大又怎样，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为你付出那种伤心感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爱恨消失前用手温暖我的脸，再给我一点温柔，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我的爱就有意义，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趴铁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再加一个鸡腿。 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哎，还你现在可以多期发展了。 我这个 rap 是吧？好 ，OK。接下来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刺激2006》，来自于我们其实前天提过的那个组合 Tomorrow。 Tomorrow, 对，请问这首歌曲当中有没有出现流星雨的痕迹呢？ 对，是不是出现了流星雨当中的一句歌词呢？ 嗯，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本来想问一个更难的，是不是出现刀郎的歌词的？好了，就问我们前面一个 流星雨吧。 对， 很简单了。 今天1900的现金红包。

相信我们不单单是有这些现金红包送，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福利，包括呢我们前面一个时段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人保直销车险的特别播出，那个电话简直都可以唱出来了， 400-123-4567特别播出、 okay. 所以说听了这么久也不让大家白听，所以说呢今天其实是我们人保直销车险的答谢日， 是 吧？ 不 是， 你等一下，我只关心这个答谢有没有我们的份儿。 必须啊，人人都能、oh. 都能参与，因为我刚才其实自己也试了一下、oh. 就是您先得关注一下这个北京人保财险啊，很容易就搜到了哈、啊。截止到10月26号之前，都是人保车主的派对时间。 对， 有很多的福利，真是百万福利派过瘾。 对，不仅是洗车打蜡这种车务福利，还有鲜花蛋糕这种生活福利，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连出境租车、还有办理签证、驾照翻译这种旅行福利都会有。 对，所以现在赶紧来关注微信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加入抢货大军了。如果你真的抢到什么，别忘了也到我们的微信上面来晒一晒啊！ 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给我们晒一下你的货单吧。 这城市蔓延霓虹，迷幻如梦，闪耀夜空，穿行的冷漠人海，茫茫匆匆。想你总在0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孤单的灵魂最爱闹闹疯疯，看不清。半地铁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11月心如冰封，想你总在0点钟，情绪泛滥，越夜越凶，耳朵里塞满音乐，两眼放空，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也晃， 我自己都变得很紧张了。 嗯， 对，真的， 对， 做广播这么多年很难得现在依然保持每一次上节目都会有紧张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给100块了。 是的，昨天郭鹏有来带班的时候，你有没有钱包一紧的感觉？ 我手机都关机了，我跟你说那个时段1800多人没发出去，今天是1900了。 我其实更想说这个现金能够多多累积下去， 就是比如说到2000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仪式。 对，其实我们的题也不是越出越难了，只不过呢会稍加一些 小 小的 小 技巧啊、而且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关闭了这个3题答对抢走一半现金的通道。 对，现在就是一通到底，一站到底， 省得有人3题答对直接拿钱就跑。 就是我们到哪找人家。 好了，今天的白给100块，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在线上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it's DJ Jackie's Showtime。 有请史上最大方的制作人主持人白杰。 不要再说什么阳光帅气英俊潇洒，最佳主持人十佳 DJ 都是过去，我要实实在在为你们送点福利，而且绝不手软，绝不心疼。 Are you crazy? 每周一至周五17点娱乐最王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都会每天送出100元现金红包，甚至累积更多。 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快， 100 200 300 400 500 600，我敢送，你敢不敢来？ Oh my god,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100 it's for free and let's go. 敬请期待。 好了，第一位选手已经在线上了，请他进场。Hello， 喂，你好。 嗨，你好。 哎，是我吗？ 是你，你是哪位？ 啊，你好，我是健子。 啊，我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关注了。 对，今天我们先选了一位老听友啊，镜子在2014年的1月份的时候关注我们的这个白街 FM 的，应该说是听我们节目有很久的时间了，对不对？ 哦，对，我喜欢白洁好久了。 这个话就不要对着白洁说了吧，感觉我是另外一个人。 对啊，我也好喜欢白洁啊。 有没有这么吹捧自己的？ 显得很自恋啊。好，那镜子今天有没有准备好？真的，或者说你有没有信心能够抢走这1900元的现金红包？ 没有， 没有。 加油！ 那我们接下一位。 因为我看他的这个头像还是挺符合我们节目的气质的。 OK， 特别文艺。 好了，现在紧不紧张？ 不紧张，反正我觉得打电话只要能进去我就挺高兴的。 对，俗话说得好，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啊，所以不会紧张。加油了，白给100块就在此时。第一题照样属于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至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累死我了。这个参演剧目《诗经采薇》是我国首部《诗经》题材音乐剧，请问该剧取材自《诗经·小雅》吗？ 啊，是。 对了。哎， 有备而来啊。 哎呀，第一题已经答对了啊，接下来第二题。 秋天是赏菊的季节，在菊花当中呢有一种著名的波斯菊非常漂亮，请问波斯菊是原产于墨西哥一带吗？ 不是。 哎，不是，那就是换音乐了。抱歉了，抱歉了，静子。哎，这个我们其实这个题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特别 有技巧。 对， 每天都要现场改一下。 波斯菊，我们本来想问原产于这个古代的波斯一带吗？想说大家肯定想说那 不是啊， 怎么可能呢？是吧？肯定答不是的，对对。 Sorry 啦，我们换了一下， 对，换成墨西哥了。哎呀，你， 但是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谢谢啊。 嗯，既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啊，先听我一块，都是白雪的呢。 是不是我？什么？你刚说听到的是什么？ 真的，我每次都想打电话进来，就想跟白杰说，哎呀，喜欢他好多年了，一直收听他节目。 OK OK，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的名字，你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啊，先听我一块。哦，不对不对，娱乐对王牌。 天哪，我觉得你真的这个你 关注时间太久了。 对，你让我大吃一惊，觉得好像我们有真的5-6年的时间是完全没有联络过。谢谢你，再见，拜 拜。 拜 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突然让我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 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在早间的时候和大家对话，有没有 一下年轻了20-30岁？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第一位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就是还介意停留在先听为快时代的镜子，他这个答错了， 一时半会儿没有反应过来，这也很正常，因为关注一个主持人很重要。怎么了？ 有人说本来很喜欢张碧晨，换成凉凉做背景音乐立马不想听到。 今天换一种 surprise 的重新演绎方式。 第二位的听友现在在线上了吗？不在线上吗？他没有接电话吗？ 啊 OK 啊，正在播，好吧。这1900元的现金红包，我觉得大家都在挺着急，说什么时候能送出去。 对，你知道昨天就是你没来的时候，很多听友现在变成一种操心大妈的气质 啊，干嘛这么说大家？ 很担心这个钱发出去。啊、 是是是是， 因为发出去好像发了自己家的钱一样。 哎，我还烦心大爷呢，我在想说我这个钱， 哦，不能接通了， 不能接通。那我们哇，那大家有机会了，我们来 备选第三位听众， 这个曝光一下他的名字。 包包 是包包啊！今天非常强烈要求说想要参与节目，一直在喊给我一次机会吧！俺家的豪哥就小孩哈、啊， 对小孩 背三字经啦，2岁半的豪哥，结果最后不这个电话没有接通啊。 所以我们下一通电话打给我们的老朋友维纳斯，这叫维纳斯吗？ 好，打给他，电话是给到了吗？ 马上给 备选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稍等一下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嗯，今天节目可能会有一些拖堂，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出了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啊。 嗯。 所以刚才那个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没有接通我们这位本来既定要选择的朋友包包，但是可能因为是我们出的一些小失误，所以还是要再连线他试试看啊。 电话没有打通，刚才 因为错了一个号码。 嗯， 来再试一下，如果不行，我们再打给另外一位。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很多朋友现在陆续在发来信息。 嗯， 而且每天我们在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平台上的朋友也都在陆续的答题。 OK， 现在电话应该是已经接通了，我们稍等稍等，马上把他接到我们的现场，看看今天第二位朋友能不能抢走1900元的现金红包，来有请他。OK， 好了吗 ？OK，Hello， 各位行 ，Hello，Hello，Hi， 嗨，白姐， 嗨，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哎呦，真不容易， 是老听众了 啊，对，不好意思，刚才我们在这个拨电话的时候，可能拨错了一个号，所以包包现在你是在哪儿听节目？能告诉我吗？ 我现在在家， 在家旁边， 这旁边是你们家豪哥吗？ 对呀、啊，我家豪哥， 倍增资金的声音。 来吧，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要进入答题时间，1900元的现金。 行、 哎 哎， 请听题：有一位著名的漫画角色叫阿笠博士，请问阿笠博士是动画片《足球小子》里的角色形象吗？ 是吗？ 不是。 太简单了，应该是名侦探柯南啊。好，我们接下来请听第二题。昨天是重阳节，王维的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里面有一句“遍插茱萸少一人”，请问少的这个人就是山东兄弟，对吗？ 不是。 两题答对了。 哎呀， 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第三题，在北京著名的潭柘寺有一棵古树，被称为是帝王树。那么，请问这棵树是一株古柏吗？ 是吗？ 是。 它是银杏树。 我一看到江碧晨在那儿，我都不自己的心虚了。 一阵凉风吹。 哎呀， 哎呀， 很可惜。 好了。哎，这个不好意思啊，我是何止手心冒汗，我跟你说，哎呀， 那究竟是什么树呢？ 吓死我了！ 银杏树，现在知道了吗？ 哦，行，知道了，谢谢。 好的，谢谢包包今天参与节目，依然还有小红包送上，谢谢你，再见， 拜拜。 哎，我们公布一下预热题呗。 对，刚请问就 Tomorrow 那首歌曲《刺激2006》当中有没有出现流星雨的片段？ 嘿，别走啊！还没有答我，现实。 爱我别走，我觉得你应该以后准备一个 BGM 给我们。 不是，人旁边有孩子，照顾孩子啊。 嗯。 可见我们听友是多么真实的存在着。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们的互动。接下来这首歌 ，Please Don't Go。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know. 让我今天这个连鼻音就都感觉很嘚瑟一样，有没有啊？ 哎，恭喜我们的节目，荣兄白给2000块。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们，虽然每一天钱送不出去，但是我心里面的负担也越来越大、啊。 是的， 真的， 一笔发出去跟平常100发还不一样， 心痛的程度加倍，好不好？ 是的， 所以怎么办呢？明天应该是送2000了。 是的， 但是我明天有个建议，我请你们保留一下明天的节目，可以打给一位我们的亲友或者是同事，让他们反转参与。如果他们答错的话，可以再倒送我们1到200块钱。 对，帮我们报销一半是吧？ 那倒不至于，比如说比如加100啊这样。 哦。 是不是？然后这样等到下周一， 那明天打给你吧。 我自己来参加是吗？ 哎， 好主意。 对啊， 那我们可以暂定一下， 嗯， 好不好？今天的音乐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个是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 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 G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可以了。 对，比的是对于一首歌的反应的速度， 是的、 啊、当然除了网速啊手速，我们最快发来的一位以及幸运的中间的当中的一位都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那、准备好你们手机了吗？三二一， 马上。别忽悠大家，我还没准备好。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一首歌的歌名，就这么简单，三个字的歌名。 嗯， 现在发的都不算啊，我是三二一之后才算啊。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现在坐在收音机前已经准备好了。好。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 最王牌，很简单吧？发送歌名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看看今天最快答对的是哪一位啊？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情话说得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再狡猾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频频回首心碎的人呢？可明白情咫尺天涯，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哦哦，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了，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今天这首歌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猜啊。 对、这首是一首老歌，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对，有人就想到了为什么 啊，爱如空气，这不是四个字吗？ 张小凡说我老公一直哒哒哒哒到爱如空气。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接着等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我们今天的音乐题也结束了。今天发来最快的答案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南，恭喜你。 前两天好像就拿过一次第二还是第三， 周一的时候其实拿过前五名。 对，恭喜你哦。可是我都没弄明白怎么玩，是都听成刚才那首容祖儿的流沙，其实前面我们还有一段前奏。 对，就是通过这首前奏来判断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现在是灯塔，是彭坦的歌。 心如大海，如迎风的帆，沿着海湾，在洒满影子的海面，我是一艘孤单的船，你是否 最王牌，下班快，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好了，到下一段我们也可以稍微安静休息一会儿，放放歌给大家听，然后顺便让大家来打卡了。 对，打卡时间正式开启了，记得关注白杰 FM， 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精彩图片。 对，稍后我们来再来看里面的文字是什么。就在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轻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好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在这个时段我们要变得安静一点了。 我们现在不化身为偷故事的人，但是每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要和大家分享书中的一些段落。 真的，钱乃身外之物，忘记刚才我们要送的2000元的现金红包，那些留给明天。先让我们进入到一段文字，一幅图，因为今天的图片已经设置好了。 是的，大家现在只需要回复打卡两个字，打卡两个字就好了。 对对，发到我们的白街 FM。 记着在周五，如果你把这5张图都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或者你每天都在发截图给我们，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是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奥斯卡王尔德狱中记当中的选段。 对，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你不配得到我的爱，但爱是不能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商贩的天平对之也毫无用途。 爱的快乐就像思想的快乐一样，在于感觉到它的存在。爱的目的就是爱，不多也不少。 记得回复打卡，收到图和相应的文字， 路遥知马力。 对，把它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我们来听金志文的歌。 嘿，女孩都别哭了，走你就让他走吧，那只愚蠢的乌鸦。嘿，女孩都别傻了，10957:30，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啊。 这是一首有彩蛋的歌，还没有完啊！你以为完了？ 还有勇气恋爱的人啊，再见难逃。 看，还要诅咒一下大家。好了，金志文翻唱火星电台的歌《路遥知马力》。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稍后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每天的打卡不是用来矫情的，是为了来对生活对做一些仪式感。因为一天结束了，那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找一些文字啊，就方方面面都会有，包括今天的就不知不觉可能打动了一些朋友，包括 Bobby 他就说谢谢今天的打卡图，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要用爱来勉励自己。 对，今天打卡图片上的那个文字就是这么写的，爱的目的就是爱，不多也不少。 是，所以你如果想得到这张图就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了、 到白吉 FM。 好，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们的对决，其实昨天因为我没有来上班呢、所以郭鹏呢好像替我输掉了比赛。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他已经占了周五的位置，抢座了。 但是我就是非常厚道的准备了一首歌，我知道我输了。所以我们因为是前三天的这个比赛啊，就是三局两胜制，所以艾科赢了，我就要在节目里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用一首自己亲自演唱的歌曲来替换掉， 纯伴奏， 对，现场 live 一下。 所以稍后吧，先来让艾科推荐他今天的第一首歌。 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叫做张嘉明和婉君，这也是这首歌曲是出自他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且昨天我们有一道问题，就是问，请问李荣浩出了一首四秒钟的歌，这首歌是叫贝贝吗？我现在问你，是或者不是？ 现在几点了？ 是啦，新专辑希望关注一下。 这一道弯，水喝一半，要我帮你喝完，篱笆红山被你去看，黄昏河畔手留 今天不用再打分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稍后呢，老白呈现的部分有他一手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大家。 不打分怎么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 要不就在你唱歌那个环节打分好了。 只在那个环节打好。 对 ，OK， 好，好，接下来你可以推荐今天你的第二首歌了。 嗯，推荐完李荣浩的这张新专辑当中的张嘉明和婉君之后呢，接下来给大家继续来分享符合秋天来听的一首歌，翻译过来叫做《秋天的纸》，是来自 Indila 的一首歌。有人觉得说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曲调，也有的朋友呢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可能是出自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但是我呢喜欢它别样的味道，因为。饭点了，可以听到一些咖喱风味的法语歌曲。 咖喱风味的法语歌曲， 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了， 什么味道啊？先听一下再说。Richard Parker。像今天虽然没有打分，大家对你的这首歌的那个评价还是挺高的啊，还行。 对，这首歌曲其实是出自 Indila 的一首歌，有人称之他为世界的孩子，因为他出生于巴黎，但是呢他的家庭起源于阿尔及利亚，然后他的血统当中还有那个印度血统 啊，好好好， 埃及血统。 他就上地理课的时候就是 阿尔及利亚， 看琼瑶什么的小说来着， 没有好好普及地理常识。 好，我们接下来主播私房哥继续。不过今天特别的是，在前几天的这个对决当中，因为我输掉了比赛，所以其实也不算是我输掉。昨天是郭鹏嘛，我以为他替我，所以他输了，就算是我输了。 是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就得要献歌一首， 对， 准备的这首歌曲也是大家期待了很长时间。 我已经很久没有现场 live 认真的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了，可以录下来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我觉得这个版本应该叫成主播 live show。准备好了吗？哎，你现在显得很紧张哎。 是沉浸，沉浸，情绪不要影响我，静掩式的。 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